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59面，759面第五行啊，经文看起。当来之时，尽道灭尽，我以慈悲哀悯，特留此经直诸百岁。其有众生执思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这一段经文讲两桩事情。第一个是慈悲留经百岁，第二个是遇到这部经，这是讲末法啊，遇到这部经呢，随愿得度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当来精灭者，善导大士云：万年三宝灭，此经住百年。善导，唐朝时候人，是净宗啊第二祖啊。慧远大师以后，他对净宗贡献最大啊，净土宗的祖师跟其他宗不一样啊，其他宗的这些祖师都是一代传一代的啊，传下去的，净土宗是民选的啊，没有祖师，祖师怎么来的呢？这个人在这一代对于净宗做出的贡献啊特多，自己修行非常如法，后人推选他，哦，这是净土宗一代祖师，所以他的产生跟其他宗派不一样啊。慧远大师是第一代，圆公到善导时间很长，当中没有啊，所以到唐朝的时候这才有第二代。你看其他宗派的祖师传到现在总有将近几十代了啊，总是有七八十代，你看看沉船，净宗才十三代啊，所以他是民选的，不是当代神选出来的，是这个法师往生之后下一代人推选的啊，所以这很公平的啊。实在讲呢，这些祖师都没有做祖师的念头啊，后人把他们排上祖师的位置上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善导大师自古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，我们在日本讲经询问日本这些出家人，他告诉我有此一说啊，而日本对此善导非常崇拜啊，这应该是唐朝时候日本许多出家人在中国留学啊，那么跟善导的人多，跟这个天台智者大师的人多，占多数，所以日本 各个寺庙里头，这个祖师的塑像啊，善导跟智者大师啊特别多，几乎到处啊都能看见。啊，日本人对祖师的恭敬超过对佛菩萨。啊，因为祖师是直接沉船的，就如同中国人对父母的孝顺，当然超过这个祖父曾祖父一定超过啊，因为他去隔得最近啊，这尊师重道啊，这是个好现象，应该要这样做。万年就是讲的末法啊，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。这里面呢，含藏的有个很深的意思，那就是时间是无量的啊，过去无量时啊，未来也是无量时啊，一万年不算长的时间啊，实在讲是很短的时间，在大宇宙里面啊，很短。人如果失掉人生，来生再的人生呢，恐怕都不止一万年。人生难得了，这个里面含藏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机会难得了。你在一万两千年当中遇到佛法，这个一万两千年在大宇宙里头是非常短暂的啊，显示出佛法难闻啊。如果不抓紧这个时界因缘，错过了很可惜啊，下一次遇到不知道是哪一劫的事情，它不是一万年了，一万年不长啊，啊，不晓得哪一生哪一劫的事情啊，所以这个很深的意思，我们一定要能体会到啊，决定要把这个世界因缘抓住啊，不能让它空过。那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这一句话就是弥陀亲口说的啊，我们要特别的尊重了啊，敬言道主慈恩啊，慈恩就是窥基大师，以及法住往昔啊，往昔是日本的法师，住持同志啊，他们都同善导大师的说法啊，净引书云：当来之时，今道灭者，举彼未来法灭尽事啊，法灭尽的事，释迦。正法有五百年，相法有一千年，末法有一万年，一切皆过名为灭尽。啊，这个是净言，是慧远法师。这个慧远跟我们的初祖名字完全相同啊，不是同个时代人啊。圆公大师是东晋时候的人啊，南北朝那个时代的。这个慧远法师是隋朝时代的啊，所以在我们佛门里头称他是小慧远。啊，他住在净严寺啊，所以后人对他非常尊敬，不称他的名，称净严大师 啊，这样子称称呼他。啊，那么他有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。啊，注解里面说的意思跟善导大师意思相同。啊，当来是将来啊。经到灭者，经是经典，道是法门。啊，这个净宗法门呢没有了。举彼未来法灭尽时，啊，佛法在这个世界也不是永恒成传的，有世界因缘。啊，一万两千年之后，佛的法运没有了。啊，往后当然这个法运就越来越薄。只有这个法门能帮助众生一生成就，除这一门之外，在现在都不可能。啊，现在我们听到很多参禅的念阿弥陀佛，修密的也念阿弥陀佛，这真修啊，这真是有真实智慧呀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，他是密宗的上师。啊，他有沉船的。我们相聚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，但是也是多次见面。啊，他老人家在世，我一年至少会看他两次，有时候三次。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常常到北京。啊，北京还有个老朋友，赵朴素老居士，同乡。啊，我们是很谈得来的，头一次见面，我们就聊了四个半小时。啊，那是我的大护法了。国内护法三个人呢，出家人明山法师，还有一个天主教的。福大主教福铁山。啊，三个都走了，国内护法的人没有了。啊，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到国内去了，老朋友都走了。啊，自己也老了。念佛往生要紧啊。啊，其他的不重要了。世尊正法五百年，也有人说一千年。啊，为什么会变成五百年呢？经典上也有说。啊，大爱道比丘尼出家，正法减少了五百年。啊，如果说一万两千年还是没有减少。啊，所以这个正法相法末法了。应该我们遵守人王经所说的。啊，这说的非常有道理。啊，所谓正法就是三桩事情都有。说法的人，修行的人，正果的人。啊，有这三种人，这就是正法。啊，有说法的人，有修行的人，没有正果的，这叫相法。啊，有讲经的人，没有修行的人，啊，没有这个正果的人，这叫末法， 那连讲经的人都没有了，就叫做灭法。啊，所以从这个意思上，我们就完全能够了解，啊，法蕴确实是有的。啊，应该怎么讲法呢？我们生在哪个时代？啊，正法里头有末法。啊，有相法有末法，相法里头有正法有末法，末法里头也有正法也有相法，啊，完全看自己，这讲得通，经典上有理论依据，那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。那我们想佛，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，这就是正法。啊，所以这是末法当中有正法。如果只有佛教的样子，这个形式，啊，经也不讲了，教也不学了，那就是灭法。啊，末法当中的灭法。啊，由此可知，完全在人。啊，这个道理讲得好，这一切就过去了，这就叫灭尽了。你看，但警心据法住记又有一个说法，呵呵，不一样啊。那法住记只为正劫七万岁后啊，那这个时间就长了啊，那就不止一万两千年了。法住经啊，法住记云，人寿极短至十岁啊。那么这是讲劫，佛讲小劫，小劫怎么计算？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，人寿最长84000岁，每一年减一岁啊，每100年减一岁，减到10岁，人寿最短的啊，减到10岁，从人寿10岁呢，再往上添100年加一岁，加到84000岁，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，一小劫的时间这么长啊，20个小劫呢是一个中劫，4个中劫是一个大劫啊，有这样一个说法的啊，人寿长。肯定福报大了，一定道理啊，人寿短呢，这福报就差了，没有福了，造罪业就多了。释迦牟尼佛出世是人寿在减劫的时候，你看他这是讲增劫，减劫人寿啊，平均寿命是100岁。那么释迦牟尼佛灭度3000年了，100岁减一岁，就减了30岁了。所以现在这个世界，人寿命啊，一般讲的寿命70岁啊，在简介里70岁。所以中国古人有说：“人生70，古来稀。”啊，100年减一岁。减到10岁的时候，刀兵劫起，互相诛戮，佛法20战灭，政治100岁之后啊，16大阿罗汉于诸眷属复来人中，称扬显说无上正法，度无量众。 那这个都是有根据的。啊，人寿十岁的时候早也种了。啊，这刀兵借机。啊，互相残杀。啊，那么讲佛法呢，暂灭。这是佛法没有了。啊，可是正知百岁之后，百岁是十万年吧，啊，一年，一百年一岁，啊，一万年十岁，十万年，十万年百岁，啊，正到十万年的时候，有十六大阿罗汉。与其眷属，这眷属就是他的一些学生。啊，这个地方呢是大阿罗汉。如果是大乘阿罗汉呢，那就是地上菩萨。啊，他到人中来。啊，称扬显说无上正法，度无量众。乃至此咒人寿六万岁时，无上正法流行世间，自然不息。至七万岁时，宾陀罗尊者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，十六大阿罗汉与诸眷属，一时俱入无余涅槃。这些人灭度了。宾陀罗尊者现在还在世间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不许他灭度。啊，人间修福，这个打斋修福，没有圣贤来应供，他的福就薄，那谁来应供呢？世尊灭度了，世尊这些大弟子们都灭度了，就留一个，就留他。啊，斋主以真诚心供养三宝，修福，他一定会来。啊，他来是化身来，啊，要看斋主的诚心，啊，真是至诚，啊，没有私心，啊，为正法求助，啊，为利益众生，阿罗汉就来应供啊，啊，所以常住在世间。啊，那么还有一个人也住在世间，迦叶尊者在云南鸡足山，啊，他也没有灭度，啊，他的使命是传法，等弥勒菩萨降生到这个世间，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他，啊，那么他要等弥勒菩萨下生在这里实现成佛，那时间多久呢？啊，他在斗率天，斗率天的寿命，斗率天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，这时差很大了。啊，他的寿命是四千岁。啊，一年也是365天。啊，4000岁，你们算一算就晓得了。大概是567000万年。啊，弥勒菩萨了才来呀。现在很多人传说弥勒菩萨下来的那是谣言。 那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迦叶尊者要等这么长的时间。啊，也在这个世间呢给人做福田了。啊，那住在这个人间为什么不出来讲经说法呢？教化众生。这就是大乘教里常说的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不是佛菩萨不慈悲呀，众生没有缘。什么叫没有缘？众生不相信。啊，如果他出现了，我想迦叶尊者麻烦可大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每个人都去拜他，大概几座山人都挤满了，他还能过清净日子吗？啊，这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。啊，一般人奇怪了，这一般人寿命的时候活不了100岁，他活3000多岁了，啊，那就变成怪人了，所以。世间人在人情上不允许他啊，所以只有特别有缘人偶尔是现象啊。锦星云：当人寿70000岁时，无上正法了，方永灭目。故曰尽道灭尽啊。那么以上这两种说法各具一义，都有根据的啊。望西斯判云啊，望西这是日本的一个祖师，善道大师弥陀垂泣，阿弥陀佛再来的啊，慈恩观音菩萨化身来的，窥寂大师，窥寂大师是观音菩萨再来的，俗皆不亲的，以为一品，往昔的意思，应该要遵从善道大师说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亲说的。据望思义呢，摄此经文。应按善导大师之教，此说甚是。啊，念老这个注解是集注。你看，不同的这个说法，他统统把它写在这里。啊，最后呢，这个选择到底我们依哪个呢？还是依古大德的意思？啊，自己。不敢下断语啊，还是用古大德的这个注子注得好啊，应该是我们后人要学习的啊。现在人说老实话，注经呢最好采取念老的方法，即经论及祖师大德的注解，才能够取信于人啊。我们自己修行不够啊，只有收集经文，收集古大德的说法，这大家能信得过啊。这是开了一个例子，注经的例子，集注，集注从前有，不是没有，少啊，而且他这个里面引用的经论80多种啊，祖师大德的注解呢101种啊，还有日本、韩国祖师的注解9种，总共193种啊，这是注解的集大成。我们读这一部注解，就读了193种 啊，经论祖师大德的著述啊，确实像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，读这本注解的时候，把大小乘显教密教东西通通都读到了。啊，这个念老最后这一句此书甚是。啊，我们依照善导大师的说法啊，这就正确了。特留此经者，净言疏曰：佛以慈悲怜悯众生，故法灭后独留此经，百岁即度啊！啊，即是慈悲济世啊，度脱众生，以此经中开示净土，令人求生，故偏留之。啊，也就是这个方法，简单容易。啊，稳当快速啊，只要你相信啊，能不能理解关系不大啊，最重要是真信真愿，就这两个条件，我真相信，我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啊，这两个条件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称为无上菩提心啊，真心一点怀疑都没有，真愿意往生啊，这就是发无上菩提心啊。印光大师对欧耶大师这个说法赞叹备至啊，说即使是古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啊，那欧耶大师是什么人呢？身份没铺路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在想象当中，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肯定是观音师之之流，不是这样的菩萨说不出来。啊，我们要相信啊，这中国人真的是有福报啊！啊，最近这个一百年，对不起老祖宗啊，真叫大不小啊！啊，纵然是对不起老祖宗，还是爱护自己儿孙，儿孙犯什么大过，他也能原谅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这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嘛。就佛菩萨特别照顾这一块大地，特别照顾啊这些众生。啊，总是老祖宗的后代嘛。啊，为什么犯这个过失？啊，不孝不敬，大不孝大不敬。为什么也不能怪现在这些人啊？那要怪谁呢？应该开端的不孝不敬是什么人搞出来的？慈禧太后，这个账也算他头上啊！他把我们这个中国风气破坏了，他带着头不好。啊，前朝从开国历代帝王都是三宝弟子啊，对三宝恭敬备至啊， 啊，高僧大德都封为国师啊，只有到他自称为老佛爷啊，把佛菩萨都不给好像低等了啊，他是老佛爷上行下效啊，你这个领导人的时候对佛菩萨这个轻慢，慢慢让下面的人呢对圣贤佛菩萨的心信心就慢慢衰了。慈禧到满清末年的时候，他的影响差不多将近一百年了啊，这个风气搞坏了啊，所以在他那个时代还有讲的，真修的人少了啊，正果的人没有了。到民国初年，满清亡国之后，民国初年讲的人都没有了啊，我们学佛那个时候在六十年前啊，查查看在全国讲经教学的弘法的这些法师不超过十个人，中国这么大地方啊，而且呢不是天天讲，断断续续的啊，一年讲个一个月两个月就不得了了啊，那么到今天几乎没有人讲了啊，照人王经上的说法，没有人讲法就灭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说，也是看到事实真相，这不是我看出来的啊，张安嘉大师看出来的，我跟他老人家三年，他劝我出家学释迦牟尼佛啊，当时我不懂得什么意思，以后慢慢体会到了，他老人家往生走了啊，我想想他讲的话很有道理啊，我可以出家，我没有牵挂，一个人在台湾啊，所以就依照他老人家的指示选择这条路。啊，第一本书《释迦谱》是他老人家指定叫我读的，那《释迦牟尼佛传记》啊，看了之后，对师尊才认识，才了解，他是个什么人呢？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。啊，从他一生行仪上去看，他一生他的工作来看，他是一个多元文化教育义务工作者，一生教学，所以他是师道啊，他是老师啊，啊，非常负责任的老师，又不收人的学费。啊，教学的态度跟孔子一样，有教无类啊，不分国籍，不分种族， 不分宗教信仰，只要你肯来，他就教。啊，教得非常认真，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，啊，他的弟子里头有婆罗门教，华严经上看到变形外道，那都是宗教里面的传人的宗教师啊，哎，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。释迦牟尼佛没有叫他改变信仰啊，就跟学校嘛，你来上学嘛，无论是哪个宗教都没有关系吧。啊，所以我们肯定了佛教是教育，佛教是教学啊，他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，教了一生啊。没有在经上看到的是哪一天释迦牟尼佛放假，没有啊。从这些地方我们也体会到的是释迦牟尼佛身体好啊，真的是金刚不坏身啊。啊，他那种生活方式我们不行啊，我们一天都受不了啊。啊，夜晚在野外呀，树下一宿啊，日中一时啊。啊，那身体不好不行啊，在年轻的时候还说能过去了，他走的时候79岁啊。啊，70以上依旧过这个生活，没有说79岁以后他住在房子里，没有啊。圆寂的时候在树林里头，不在房子里头。啊，这都是给我们做榜样，这个里头含义都非常之深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与他做榜样，要向他学习。啊，他每天讲经不止4小时啊，我们跟他比还差远了。他没有休息的啊，一个人来请也叫，两个人来也叫啊，人多人少都无所谓，他又没有正式开班。啊，随时到随时教。啊，你想多学就多住几天。你学个一两天够了行，你就走路。真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。啊，我们都要想。都要能想到他的风范，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。那么独留此经，这一部经特别重要啊，是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啊，留下来一些大藏经，这经典，佛一生就讲一次，没有重复的，唯独无量寿经，啊，确确实实是多次宣说，啊，不止一次，无量寿经流传到中国很早，跟中国特别有缘分。啊，最早传到中国来，安世高有一本。啊，非常可惜，这个本子失传了。从汉朝到宋朝，800年间，12次的翻译。啊，这个大藏经里头有这个经的名，有这个题目。啊，但是经没有了。啊，7种失传，留下来5种。那么从留下来5种当中，我们就看出不是一次讲的。 这一部经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愿，阿弥陀佛发的愿。啊，有两种文字，四十八愿。另外两个版本的时候，二十四愿。宋朝翻译的这个本子是三十六愿。不管怎么样翻译，这个决定不能会犯错的。啊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？啊，所以古大德就想到了，至少是三次宣讲，那不一样啊，才会有这么大差别。从印度传来的这个梵文经典，不是一个版本。啊，那么失传的还有七种没看到的，如果看到了可能更多啊，所以祖师大德判定至少三次，就三次以上，显示这个经特别重要啊。啊，从来没过的，在这个经上又有这一段经文，特留此经啊，注释百年啊，这一句话跟《法灭尽经》里面说的话完全相同啊。佛说将来佛法灭尽，第一个灭楞严经，最后的是无量寿经啊。所有经灭完之后了，最后的是无量寿。啊，都能找到啊印证啊。正因为这部经里面所讲的净土法门啊，令人求生，教人，劝导人。啊，一生要求生极乐世界啊，对极乐世界介绍的最为详尽，特别留这部经，这部经是个圆满的经典，能帮助你成就。大涅槃经显示佛性，圣人心引，视为先灭啊。那么这是说到这个大般涅槃经啊，圣人先引，引就是灭度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此经叫人厌苦求乐，既凡重要啊，为是后面啊，这是讲佛法住在这个世界。哪一些先念，哪一些后面啊，也是慢慢渐渐淘汰掉的。为什么会淘汰掉的？不契机了。这些大乘经契理不契机啊，越往后根基就越薄啊，从什么地方来看呢？信心丧失了，不相信了现在人没有信心了，你要把他信心恢复起来，这个事情太难了啊。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 啊，在世间法里，我们中国传统的道统里头，仁义礼智信啊，信是什么？信是传统文化的底线，最后的一个底线。如果信心失掉了，中国传统文化就灭了啊，仁义礼智信呢？恢复这个信心呢，是大难之事啊。那所以大乘教里面讲佛度有缘人，这句话讲的讲绝了。什么是有缘人呢？有信心的人，这个信心肯定过去生中学过啊，过去生中没有深厚的底子，你遇到怎么会相信啊？所以说不信，很难相信，这个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啊。我们看见了，我们听到了，一点都不稀奇啊，知道你能够相信，你能够理解听得懂，过去是必定有深厚的善根啊，这个善根绝对不是一生一世能够学出来的。像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，你能相信那大乘啊，经上讲得很好，绝对不是一世二世三世五世中的善根啊，二是什么？无量世你在诸佛面前种下的善根，你才能相信啊。啊，那么有这种正信，这样的人遇到的时候一定要生爱。为什么？有这么好的根底，你这一生当中就可以超越六道轮回，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证得大圆满，你得有这种信心啊，你会把这个机会抓住啊，我不再空过啊。啊，那么这一生就成就了，就圆满了，解脱了。这是多幸运的事情啊！于是我们对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留恋，我就这一门，我就这条路，决定走得通啊！释迦给我做证明，弥陀给我做证明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给我做证啊！这还能怀疑吗？啊，所以教导我们厌苦求乐，这是世人所祈求的啊。我们学佛生生世世没能往生了，毛病也就出在这个地方啊。我们苦中作乐啊，以为有乐，不知道轮回苦啊，不知道三途苦啊。啊，所以对于佛所教导我们，我们疏忽了，不知道疏忽了多少次，这一世不能再疏忽了，一定要抓住啊，济烦重要啊，啊，救济这些凡夫当中最重要的这个法门，这部经典，所以佛把它。佛以威神加持，让他最后 灭度。那所谓此经教人念佛生喜，故多留之。于最后之百年救度众生。啊，至于大涅槃经及熟楞严经，这是最先灭度的。那行事人人本具佛性，乃圣教中圣身之法，于后末世众生根劣，无人能晓，是故先灭。这说出来了，经典的义理太深，这不契机了。现在没有这种根基的人，他不相信啊，所以他也不会去学这个法门啊，这个经就先灭了啊。我在30多年前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讲了研究啊，那个时候香港还有个老法师，海仁老法师，一生专攻楞严经，楞严专家了啊。他只有6个学生，啊，他收学生的条件很苛刻啊，学生必须能背楞严经，还会背注解，连经带注通通能背过，才可以做成学生。啊，做不到的他不收，所以他一生只有6个学生。啊，这6个学生有一个跟我交情最好的大光法师。啊，他大概大我5、6岁。啊，都不在了。啊，他老人家背楞严经注解很有意思。他学这个藕益大师的文曲，楞严经文曲，念经文连文曲统统都要背啊。因为一般学楞严的多半都学长水素，宋朝长水法师素，或者是比较新一点的是明朝焦光大师的注解啊，多半人都学这个，很少人学藕益大师的文曲，他偏偏写的藕益大师的楞严经文曲啊。那我那个时候，我们算初学，年轻啊，也讲楞严经。跟老和尚见面，老和尚那个时候90多岁了，非常欢喜啊，见面是很欢喜啊，给我讲楞严大义楞严是开智慧的一部经典的，在佛门里头是很有名的，成佛的法华，开慧的楞严啊。法华经讲成佛，楞严经讲开悟啊。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啊。啊，禅跟密都非常重视这部经。啊，其实楞严显示的是2个特别法门，不是1个。啊，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是太明显了，啊，谁都能看见。另外一个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这一章不容易看见。 因为他排列在最后。啊，二十五位菩萨嘛，最后一位是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前面是大势至菩萨，所以大势至菩萨排在第二十四，弥勒菩萨第二十五。哎，你看看的时候，他两个位置交换了。啊，大势至菩萨摆后面去了，弥勒菩萨他们两个换了个位置。这一换位置就代表什么？特别法门，它不是普通法门。啊，普通法门按照顺序排列。啊，特别给你排列就特别法门。所以两个特别法门一般人都没有看出来。这大意粗心大意。啊，其实我在那个时候讲楞严经也没看出来，也是偏重在观世音菩萨。啊，我怎么发现的？这个大势至这个法门呢，是个日本法师在台湾的时候，啊，临济寺第一次传戒，那时候我出家了，我在戒坛担任书记，啊，台湾大学有四个学生，啊，他们都是应届毕业生，四年级的学生。啊，陪同他们一个老师，日本人，啊，台大的客座教授，啊，陪他到临济寺来看我。啊，那是教授的身份了。啊，他问我学什么，那个时候正是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楞严经。啊，他问我修什么法门，我说修净土。啊，这个法师态度就是很傲慢，啊，对我们很轻视，说了一句话：“楞严跟净土有什么关系？”他这一问，我就想起大势至菩萨的位置掉了，跟弥勒菩萨两个对换了，两个特别法门。啊，他的一问题醒我，我回答他，我说观世音大势至跟净土法门有什么关系？我这一问就把他问在了。啊，我说二十五圆通章里头菩萨排列的顺序，这两个是特别拉到最后。啊，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圆通章，跟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是一不是二。大势至菩萨念佛法门是变法界虚空界，共学的第一殊胜法门。而观世音耳根圆通章呢，对娑婆世界是最切众生根基的。啊，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听比看能力强。啊，看不懂啊，听懂了。那就是耳根力呀。啊，所以为什么观音菩萨跟我们特别有缘分呢？我们根性相同。啊，而大势至菩萨的时候，这是代表智慧。真正智慧才选择念佛往生，第一等智慧。不是真正智慧，他不知道啊。 所以念佛圆通章要等着第一智慧的大势至菩萨来表法，啊，所以问对有好处啊！人家一问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才一想，哎，把问题想出来了；没人问的时候，就含糊笼统过去了。啊，所以答问真的是自利利他，许许多多问题自己平常想不到的，他一问问出来。啊，给不进也是的。释迦牟尼佛放光，阿难尊者一问，问住问出这部经出来了。啊，自信，自信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就是舍利。一切众生统统有啊，自信本具啊，啊，为什么显不出来？烦恼习气障碍了自信，越往后面去，这些烦恼习气越重。啊，你看看我们在前世燃的习气到这一生又带来了，不但没有断掉，又加深了，那你就知道这九千年之后越往后面去习气就越加深，道理就在此地，众生就是越来越难度啊。啊，我们不看多，看三代。啊，前一代，再前一代。再前一代是印光大师，地仙老法师。他们那个时代度众生，我们看起来方便多了，信的人多啊。怀疑的人少啊，啊，那到他们底下这一代，啊，谭旭法师，啊，像李炳南老居士，啊，这是前一代，社会状况跟从前不一样了，众生妄想杂念多了。啊，他们度众生就难了，比起印祖那个时候难多了。现在到我们这一代呀，比李老师那一代更困难了。那我们就能想到啊，将来我们底下一代比我们还要难。那你从上面看，你就晓得了吗？根性一代不如一代，妄想一代比一代多，杂念一代比一代多，啊，些歪理论邪知邪见，众生根裂，无人能消，一点都不错。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你怎么能够解释给别人听？啊，自己要怎样知道？一定要烦恼轻，智慧长。你不能把烦恼放下，你就入不了门呐。啊，天天听讲没用啊，烦恼在障碍中。啊，你决定听不清楚，听不明白。啊，李老师办的精学班就是培养讲经的人才。啊，同学二十多个人。 我也是参加了个班上的啊，老师上课大家一起听，我们对老师理解不一样啊，妄念多的人他就听不懂，他吸收能力就很差，一心专注的人啊，真诚恭敬的人，哎，他领悟的就多，非常明显的。这个东西不在乎你的学历多高，那个不想看啊，不在乎你有多少知识，这都不想看。真的，印光大师那句话在沉浸，他说的真好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，说到最后还是一个孝亲尊师，这才是根本啊，你能孝亲你就会尊重老师，你尊重老师你才得的东西才多，你真正能够得一点，你对老师没有恭敬心得不到啊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为什么不到学校教书，啊，早年在台湾那个时候不叫文化大学，叫文化学院啊，以后扩展了成为大学了，我在文化学院教了五年，我再也不去教了。啊，在外国很多学校我去参观，啊，偶尔给他们上几堂课。为什么不愿意教呢？学生心不在焉。啊，能看得出来啊，老师在讲台上你看看同学，你看他的眼神。看他专注，大概多少时间呢？最多十五分钟，啊，十分钟还像个样子，十五分钟之后心不在焉了，啊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那怎么能学到东西？啊，所以我回想，我跟张家大师。他老人家教我一定是心情完全稳定下来，有一点点心浮气躁的这种现象他不讲啊，他叫你端端正正坐在那里，跟他面对面两个对坐，一句话不说啊，一定整个放松，整个放下，他才跟你讲啊，那一种教学法在现在里要是学他大学里面这种方式，学生跑光了，谁听你的啊？这就是什么呢？就真的是众生根裂，无人能晓，法也灭了，老师也圆寂了，都不在了。那不是他不慈悲，没有人接受了。所以此无量寿经叫人厌离娑婆，羡慕极乐，乃救济凡夫之要法，最重要的方法了。是故后面啊，但是还是得有善根，没有善根的人遇到不相信啊，说你是宗教，说你是迷信啊，他不迷信啊，他不相信，他不会学这个东西， 所以这就是佛不度无缘之人啊，这个缘多生多世修得的，不是偶然的。其有众生乃至皆可得度，这是经里幕后的一段话。其有众生信思尽者，随意所愿皆可得度，四句话。啊，这个四句话，世尊苦口婆心的劝我们呐、啊，经营书院，执思尽者，这个执就是遇到。啊，遇到这部经的人，所愿皆得。啊，你想求什么愿都可以满愿，你都能够得到。明六经之意，啊，说明佛为什么把这部经留到最后。原因何在？啊，这部经真正能利益末世众生，就是法灭尽的时候，那是众生，他要遇到了还能够得利益。法灭尽后，佛法灭尽之后，百年之间上得利益了，往生净土。况今闻者何有不生？啊，我们现在距离法灭尽还有九千年，这九千年之后的事情，我们在这个时候有缘读到这部经。听到这部经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？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呢。啊，罪障造再重的罪业都没关系。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无逆受恶，你遇到这个法门，统统能得到。啊，无逆施我是过去的，没有智慧迷惑颠倒造的错事啊。现在一念觉悟了，决定不再造了，叫后不再造，那叫真忏悔。你回头了。中国古人有一句谚语说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呐、啊！啊，他只要真回头，那就是大好人了，好人当中的好人。啊，他真回头了，那、啊、阿弥陀佛能不接引他吗？啊，尤其是大他造种种恶业，是没人教他了，他不知道那是错误啊，他以为是对的。啊，这个要原谅。佛劝我们原谅，当然佛更不必说了。你看这经上我们读过，先人无知，不涉道德，无有余者，没教他。啊，他干了坏事。啊，先人是他的父母，是他的祖父，是他的曾祖父。啊，我们对待人造罪，一定要原谅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把传统文化丢失， 200年了，200年多少代呀？前面100年是清朝时候末年，疏忽了，不重视了。清朝亡国到现在100年，丢失了，不是疏忽了，丢掉了。怀疑了，认为这是封建，这是迷信。这是不合科学，赶不上这个时代了，应当把它统统废弃掉。多少代人不教不提，你能怪他吗？现在唯一的方法，不但要讲，要学，得一定做榜样来给大家看，搞一个小市区小镇，我们利用这个地方，或者搞一个新的镇可以，像现在这个开发区，我们佛门弟子喜欢传统文化的人，大家都住在一起，我们这个小区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，这小区和睦，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，互相照顾，互作合作，做出来给你看，你一看到这个地方你就会羡慕。用这个方法把人的信心唤醒，头一不是信心。他要不信，那一点办法都没有，那就叫无缘。他看到了他相信吧。他不看到不相信。这个也是缘分。缘分我觉得佛菩萨安排的。我们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缘分，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就不会有这个念头。想不到啊。参加联合国的会议之后，从问题当中发现了。我参加了10几次了。每一次我都是主题讲演。把中国传统文化、大乘佛法里面讲到解决现在社会问题，化解冲突，向大家提出报告，我们会有听到的鼓掌欢喜，下台之后在一起聊天吃饭，很多人问我，法师你讲得很好，那是理想啊，做不到啊。这一句话给我带来了沉痛的打击。他们不相信。那现在人想学科学。科学什么？拿证据来。科学讲这个。那证据是什么呢？我们必须要搞一个实验点，做出来让你看。大家相信吧。所以汤志祥这是逼出来的。他们那些人逼我，不逼我的话，没想到。不会动这个念头。这一逼就想到一定要做实验。不做实验人不相信。实验自己有没有把握都不知道啊。我自己也没把握了。做吧。做着试试看。原先想的2年到3年看看能不能有一点成就。没有想到不到4个月3个多月 成绩就出来了。啊，这个小镇的人良心发现了，这不容易。所以我说，那不是我们的功劳。我告诉我们这一群老师，我们要谦虚，决定不要认为这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把它叫出来的。我说那你就大错了，这是什么祖宗之德啊，三宝加持啊，我们哪有能力 啊我们要感祖宗的恩呢、啊、感三宝的恩呢、啊。啊，确实是三宝加持，祖宗之德啊，做成功了，我们要到联合就做报告，这可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！啊，所以通通是祖德福佑啊。两个月之后，联合过来找我，找我就好办了。我找他难办的，他找我就好办了。啊，而且邀请我主办一个活动，这是怎么想都想不到的啊！这个活动是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，2006年，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啊，办这个活动，主题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啊，办这么个题目。那正合我们的这个想法，我都不敢相信。派了三个人到巴黎去打听一下，到底怎么回事情。联合国要是找一个主办单位跟他合伙的话，他找会员国啊，他怎么会找到我？那我们三个人到巴黎去一打听，真有这回事情。他找谁呢？找泰国。哦，那我就明白了。泰国大使建议邀请我也做主办单位。啊，联合国同意了。啊，怎么回事情？那不是祖宗安排的，佛菩萨安排的。我们才有这个机会在联合国做3天展览，就是汤池小镇的成就，做3天展览，做8个小时报告啊，8个小时分3个老师啊，因为联合国的报告最长没有超过2个小时的，我们要要求8个小时，他没有办法答应啊，我说没有那么长时间，我们报告我们的内容说不出来，说不清楚啊，不能少于8个小时啊，最后谈判最多4个小时，不能再多，这已经破例了。我们就请蔡老师担任4个小时，再请2个老师，每个老师2个小时，还是8个小时啊，会后你看192个国家代表世界都希望到汤池去考察去参观这个机缘，不是佛菩萨安排的，祖宗安排的，我们怎么能做得到啊？不可能啊。啊，我们趁这个机会，我邀请了新加坡的9个宗教，邀请了澳大利亚的这个宗教，我们合起来啊，澳大利亚的犹太教啊，在联合国大会堂做世界和平祈祷啊，这也是原来他们不敢碰的啊，我非常坚持一定要邀请 啊，让联合国大家看看，宗教是和平的，宗教是可以团结的。啊，他们怕，以为不同宗教在一起，啊，就会斗争。啊，不敢。啊，那我们这三天的会议他看到了。啊，我们十个宗教在一起都和睦，就像兄弟姐妹一家人一样。他看到了。啊，我们这个活动结束之后，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宗教办公室。以前没有。啊，让他们对宗教有个好感，成立宗教办公室。啊，所以不做实验不行呐。啊，今天一定要有实验，大家亲自看到了，他才有感受。啊，如果没有实验，你要想让一般人对传统东西有信仰。有信心，太难太难了。啊，所以传统文化、大乘佛法有没有前途？现在还是个问号啊！谁敢讲啊？啊，东西是好，真好，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自己得度求往生，绝对没有。啊，要大家都能够相信，都能接受，非常不容易。啊，所以这次看什么呢？看国运呢，看世运，整个世界的世运。啊，这真是要众神的加持，要靠祖宗之德。啊，如果真的时运没有了，国运没有了，那就是外国人讲的世界末日了。啊，明年2012世界末日。啊，这是现在人已经不忌讳了，公开提出了讨论。啊，我们如何应对这个？啊，净宗同修就是一句佛号，这一句佛号的功德利益，我们在这个经里面讲的很多了。啊，真正有信心，再大的灾难，我们也能平安度过。啊，你要真信，要真发愿。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心专念，啊，你就能度过这个劫难。啊，所以这部经能救法灭尽时候那个时候众生，对现在就绝对没有问题啊。这幕后啊，这底下讲书的意思啊，所以欲此境界，彼满本愿。这个本愿，我们学佛的人的本愿，就是往生做佛。啊，我们一定要做佛去。经上告诉我们，世心是佛。你本来是佛啊，现在呢，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是世心作佛，本来是佛，现在又发心作佛，必定成佛，必满本愿呐。是乃证明独留此经的利益了。 实理啊，这部经里面讲三个真实：真实之际、真实智慧、真实理。这三个真实都在这部经里头啊。至于发灭之时，闻经上得法眼，往生极乐。啊，九千年之后啊，还能得这种殊胜的利益。啊，何况现在闻经信受之人，言犹不生西方之理，这肯定的嘛，决定往生嘛。啊，故书许人定得往生呐，莫自疑虑。这一句话好啊！啊，坚定自己的信心，要相信，决定得生，不要去犹豫，啊，不要疑惑，啊，得度者呢，度生死之海而证涅槃也，啊，永远离开六道。离开十法界，啊，海与生死，彼岸与涅槃，超越生死中流啊！二等涅槃之彼岸，这得度意思啊！我们再看下面这段。如来行事，难知难见，诸佛经道难得难闻，遇善知识，闻法能行，此业为难。若闻思经，信要受持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。这是世尊真是慈悲到极处啊。啊，一再的劝勉我们，把这事实真相呢跟我们说出来。我们看念老这个注解，这一篇注得很长。啊，右面这段经文啊，叹，这叹息啊，闻经信受为难中之难，这对谁说的？不是对一般人说的，也不是对学佛人说的，是对修净土的人说的。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啊！我们的人生遇到佛法，遇到大乘，遇到净土了，遇到净土这一生当中能不能成就，难中之难是说这个。啊，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难呢？遇到的时候还不能往生呢？对于净宗了解不够透彻，信心不坚定，愿心不恳切，境界现前还会动心，甚至于还会退转，那就不行。啊，所以闻经信受难中之难呐、啊，令人至今之难闻，生尽中稀有之心。啊，真不容易。 啊，前些年，前后经历至少是5年了，严重的大患了。啊，多少人反对夏莲居的回本？啊，口头文字批判的，这个大的压力很难承受啊！我们还是坚持啊，不为所动啊，这两年。中国国家宗教局承认了，啊，这个压力算是放松了。国家宗教局出版的《净土五经》《无量寿经》就是用夏莲居的汇集本，啊，这代表国家肯定。啊，那么念老这部注解注得好啊，啊，流通量不大啊，因为注得太长，注得太详细，现在人没有耐心啊，他们要的东西越简单越好，篇幅太大了他会不愿意接受啊，那么这么大的篇幅难了啊！我们发现，认真的学一遍，学两遍，学十遍，可以让世间人对这一部经注升起注意力。啊，能把这一部经看重，生起信心，他的得度与机缘就成熟了。啊，所以生敬重稀有之心。啊，心事出现于世，就是出现在世间。啊，如来出现在世间。自持记里说，佛身充满，随物现形，世身常灭，真界却灭。啊，这几句话，佛的法身真身确实是充满宇宙，一切时一切处无所不在啊。啊，我们见到阿弥陀佛了，是不是阿弥陀佛从极乐世界到这来了？啊，要经过10万亿佛国度啊？不是，阿弥陀佛就在现前啊，缘遇到缘他就现前，语言失掉了，它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随物现形。啊，物这个词范围大了。如果随人，十法界里头只有人法界。用个物呢，那就十法界统统有。啊，在四圣法界里头。容易现行，为什么呢？那些人心清净，妄想杂念少啊，见佛的机会多啊，可是也是难见难知，为什么？他不想见，我们想见见不到，他不想见， 啊，没有意思见佛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不知道经中的奥义，不知道经中的殊胜呐、啊！啊，原因在此地。啊，在我们这个南瞻部洲，啊，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地球上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这个地方应化。啊，现身教化众生。啊，这个是世间跟佛有缘的。啊，虽然想见，烦恼习气太深，业力太重，就障碍住了，把这个语言障碍住了。想见见不到啊！啊，所以真是难知难见呐！啊，世生常明，这不是事。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啊，他就来实现出生。啊，这个常。是教化众生，缘没有了，他就灭了啊！这是世现生灭的意思啊、整寂群品啊，佛应化在世间，目的是拯救。戒言这些有缘众生啊，据娑婆所见，但与王公厌世修行，这是讲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出生在阿育王的王宫啊，出生在那里，生长在那里啊，饮食休息啊，这里表演给我们看的八相成道啊，啊，降魔成佛，这个降魔简单的是放下万缘。万缘什么我、啊、有一样放不下，这一样就障碍你啊。古云行事啊，实现的万缘放下。世尊19岁离开家庭，这个里头就是很深的意思，放下烦恼障，这家是烦恼啊！啊，30岁在菩提树下成道，是放下所执障。啊，他不是学了12年吗？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，啊，这才大彻大悟。这2种障碍要彻底放下，所以佛法确实不贵多闻呐、贵在放下啊。闻经的目的在哪里？了解事实真相，真相是什么？万法皆空啊，般若经上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这是诸法实相， 真明白了，真搞清楚了，你自然放下了，用不着劝你。啊，这叫成佛，放下就是要成佛。盖为佛身变法界，无有来去，三际一如，本无生灭，这真理。啊，这是自信，这是法身，法身就是自信，自信就是法身，法身没有相。啊，随着众生之感，众生有感，他就能应。啊，供众生希望见佛像，他就现佛；众生希望见菩萨，他就现菩萨。楞严经上所说的，随众生心，因所知量。啊，佛绝对没有起心动念，这一点我们要能肯定。要能相信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啊，视线住在世间79年，啊，我们中国人算虚岁80岁，80年。佛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佛有没有分别执着？没有。如果他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他是凡夫，他就退转了。真的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啊！随众生心，因所知量啊！你提出问题问他，他马上讲给你听；你不问他，他心里空空，一法也没有。这是真的啊！你想什么，他都现什么相。他的实现是感应，众生没有感，他就没有现啊，有感就表现啊，所以他本来没有生命，没有来去啊，他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空间，时间空间是假的啊，这三际一如。三界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通通没有了，也如啊，不生不灭，只为应机度化了，故现出生王国，出家修道，降魔成佛。啊，这都是表演，表演给这个世间众生看。让他看明白了，心有所感悟，目的在此地，根性立地，一看他就觉悟了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根性差一点的人，看了还不悟，再向他请教，他再给你说法。啊，所以佛教化众生的原则告诉我们，开示悟入。啊，这是他所用的方法总纲领总原则。啊，他以善巧方便把你心打开。这什么心？迷惑颠倒的心打开。让你看到你的真心，真心就是佛。啊，此所谓行事也，佛是为这个原因出现于世的。啊，这就说了第一句，如来现世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。 我们就学到此地。